在思考，并不想被谁打扰，我们曾经紧拥抱，却又轻易地放掉，那种感觉很微妙，该怎么说才好？时间分割成对角，停止

望着你。 空气，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，今晚多开心。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，盘底的洋葱像我永远是调味品。